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转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时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盘点一下2017年哪些楼盘卖的比较的火哈。当然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个区域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为什么那么多房企可能在这个地方拿地啊，可能也有一定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不是也能看到我们2018年的一些趋势啊。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哈，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嗯，另外一位叫做星辰，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辰。 哎，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也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哈、啊，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啊，只要是您有关于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把您的姓名、把您的手机号一起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哈，来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问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节目呢晚上7点到8点哈，会有我们重播时段，周一到周五啊。大家如果下午2点到2:30到3点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来听一下。行，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关于这个2017年啊哪些楼盘卖的比较火的事儿哈。咱们先说一下整个2017年的这个情况吧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逐个的来分析一下。 好好好，我先那个说一下2017年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近期也是在网上统计了一批关于那个2017年比较火的一些不是比较火的楼盘，还有一些那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房企开发商，包括在全国的，因为现在北京人很多都是去那个全国各地买房了嘛，也不仅仅是关注北京的一些楼市， 嗯， 所以说我这边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国的一些开发商的目前的一些情况，来给大家一些购房的一些建议，来参考一些哪些开发商有哪些优势， 嗯， 来总结一下，来星辰那个先给咱们说一下吧。 嗯，对，那个我给大家先说一下咱们这2017年这个领军企业有哪些，就是它这个销售额是比较多的。我们这边统计呢，就是排名前三呢，就是碧桂园、万科还有恒大。 对，确实这几个开发商的话在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北京的话其实这几个开发商尤其碧桂园的话在北京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是吧？ 对，它好像一般都是在一些就是旅游地产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京周边的话碧桂园也会比较多。 对对，也会多。嗯， 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先说一下万科吧，就是万科在1月3号他们那个公布上显示啊，这一年就是万科的全年累计的销售额有5200多亿，然后实现的它这个销售面积啊3590万平方米， 然后呢，它这个其实较2016年啊增长还挺多的，虽然咱们这个2017年啊各种的这种县呀国家的各种政策呀对这种楼市影响很大，但是这个万科相比2016年增长了 45.3%， 就这个销售，光销售额。可能大家听了这个觉得万科的销售额已经不错了，而且万科在咱们大家心中就是也是 有什么优势呢？ 之前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万科的这个物业做得特别好，好它的户型， 对对对， 它的物业做得特别好。 反正我倒是觉得哈，就是可能大家现在都信任的几个这个大的一些品牌嘛，无论是万科呀，还是说比如说这龙湖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玩意儿，好多啊，就是只要这些大品牌，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无论是从哪些方面打造，还都是比较不错的啊。 对。 然后呢，其实我是特别想通过这些呢，并不是说某个企业怎么样啊，而是说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他们的一些这种思路，是不是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怎么说一些这个灵感啊，就是知道我们明年整个这个发展的一些状况。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刚才呢，这个我们也是在这个广告期间吧，不能叫广告，这个音乐期间看了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之前呢也是有不少，我们也一会儿来回答一下。刚才继续聊咱们说啊，比如说像今年可能刚才也说过，像万科呀、恒大呀、碧桂园其实卖的都很不错。我们能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这种战略吗？比如说我知道碧桂园它可能是周围会比较多一点，也就是我们可能在其他城市你在买房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碰到他们的这些房子。 好， 给大家了解一下。 行，好，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万科嘛，因为刚才咱们也是先介绍了万科这个开发商。万科的话其实在目前来看，在北京拿的地还很多都是集中在一些那个北京比较火的区域板块。比如说海淀，还有一些昌平，还有大兴，还有那个咱们通州也有，这边有拿万科的一些地块。可以看出来万科其实在这个几个开发商里面是拿地还比较多的，并且它是那个就比如像那个，而且政策也比较新，像咱们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个那个限房价净地价的那个地块，可以看出来它确实是在做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就是一个规划吧，并且那些地区呢也是人群比较密集的一些地区。然后这是万科，然后我这边说一下碧桂园。碧桂园的话，那个去年也是那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去碧桂园呢，它定更多的是在荆州边拿地，比如说像那个张家口，还有那个霸州，还有一些北边的一些像兴隆，就是那个承德那一块，大家应该有了解过。兴隆那个区域也有拿过一些项目，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些开发商，因为大家也知道碧桂园这个项目，很多都喜欢在离城区稍微远一点、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去做一些偏改善性的一些住宅。然后这些地区，我刚才说那几个地区呢，比如说像兴隆、还有张家口、还有霸州呢，这些区域确实从目前来看环境，我觉得相比城区可能会好一点，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对于以后来说，如果交通渐渐完善的话，这几个地区的话，交通也会慢慢的好一些。所以说其实像霸州那个区域，我刚才说过霸州大家也知道，就有个霸州温泉那一块的生态环境确实是很不错，所以说正好符合了碧桂园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气质吧，就是它很多都是在荆州边的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去拿地，然后去开发一些改善型的一些项目。 所以就是可能各个开发商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在这儿其实也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啊，比如说我想买刚需的盘，可能是找谁会比较的多，就是这类型的盘会多一点。比如我想买改善，可能哪些开发商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周边的一些旅游地产的，那可能是哪些开发商会多一点？这种他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分类啊什么的？ 对，燕儿姐刚才说有说到刚需，其实北京的目前楼市来看，而且从2018年以后楼市来看，其实基本上北京的市场还是偏偏走向改善了。 慢慢的走向改善的一个需求。因为刚性需求的话在北京五环以内其实基本上很少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刚需的话，我觉得恒大这个开发商的话打造的是确实是一个偏刚需的一些户型，比如说80多平90多平，但是大家也知道恒大的话在北京其实拿地很少，基本上没有拿什么地，如果要是拿地的话也是在望京那一块，恒大华府那些项目都是高端的一些项目，基本上价格也比较贵，所以说恒大的话更多的是一些二线和三线城市比较多，项目也比较多。然后刚才燕姐说就是偏改善的话还有环境的话，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碧桂园，因为碧桂园那个开发商的话他很注重的就是项目周边的一些生态的环境 的 一些配套。 配套 对对对对，它确实生态环境很不错，因为它建了很多别墅还有一些大户型的一些改善产品，所以说它肯定会考虑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生态环境的一个建设。对。 然后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这种开发商哈，你比如像这个融创，它可能就是做的是都是这个一线和二线的或者强二线的一些城市。 对， 然后他好像也做的一些这种，是不是那种类似一种大融合的这样一种战略？就是我们比如说想买这样的一些这种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跟着他走？ 对，融创，这不只是融创，像融创、万科还有金茂，就是这些大开发商的话，它有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系。就比如说，我刚需类型，我就是比如说刚，它有专门盯对的人群，比如说有刚需改善，还有高端，还有一些品质楼盘，它有各个系列。所以说，您如果要是认准这个开发商的话，就刚才燕姐说的那个融创的话，它就有一些比如说融创公馆，还有融创中心，还有一些融创的一些高端系列都比较多。但是在融创目前来看的话，在北京其实项目很少，目前只有一个是在那个通州的宋庄，叫融创千庄树那个项目。它现在在北京城区项目比较少，基本上是高端为主。然后它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区域，周边区域我知道的是在北边有一个兴隆，那个地方叫兴隆融创城。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京北融创城，还有一个是南边的叫永清融创城。这个融创城系列呢，应该是它为了打造就是京周边的一些产业聚集，还因为这些地区大家也知道，有一些产业聚集的一些区域，所以说它在这些区域建了一些也不是高端的，就是刚性需求的一些住宅的话，也是为了满足这一个区域产业的一个人群的一个需求吧。 然后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待会儿我们再穿插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然后也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然后有很多朋友想问问这个永清，因为最近可能这个也是攒了不少问题哈，正好你们今天来也好好的问一下。比如说像这个永清啊，这之前也有朋友来问说那边的发展以后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更多的大家说到永清和固安两个区域可能相比较多，因为这两个区域一方面离得比较近，而且都是京周边，然后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永清这个区域的。为什么呢？因为固安那个区域大家也知道临近的是首都第二机场，然后它那个距离说实话还是10公里左右，然后大家也知道如果要是离机场15公里20公里以外的一个距离，可能是相对居住比较舒适的一个距离，如果要是您10公里以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噪音污染，所以说固安那个区域的话我可能不是特别建议您去看好。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永清区域， 永清 这个区域呢距离首都第二机场大概是15公里以外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这个觉得这个永清这个区域的位置确实不错。大家也听说过永清这个地区确实以后有一些产业规划，然后我之前很少吧，确实是很少去过永清那些区域。如果要是您想去那边买房的话，建议您可以看一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永清的融创城，还有国瑞生态城等等的一些项目都可以，因为那边确实也是开发商大开发商也比较多，孔雀城在那边也有拿项目，您可以考虑看一下。 好的，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比如说想跟着我们这个房企拿地的这个种思路哈，一起来这个去看一看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来问哈。当然这个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解决的一些房产的问题之外，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发送给我，然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这也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发送过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们下面呢来穿插着啊，看看有些朋友发来的各种问题。你比如说到这个，在这一周吧，然后无论是在微信啊还是公众号，其实我们攒了不少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的时候这个每天上节目时候偶尔就给大家回答了，怕，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哈。我们今天呢也算是一个。把大家的问题都让大家应该回答一下啊，系统的回答一下。 嗯， 比如说我有一位这位叫强的朋友，就是想问，前段时间看房遇见了有一个业主卖房，说但是呢这个户口转不出来，周围呢都已经拆了，说那一片都规划好几年了，他就不明白了，说马上要拆迁了，为什么还要卖房呢？日后拆迁补偿到底是归谁呢？是按照房本给主人呢，还是给户口呢？会不会他分走一部分呢？说买这种说暂时不能转出户口的房子有什么风险？哎，这咱能分析一下吗？为什么他还有就户口转不出来，是因为他的原因，还是说比如说他可能之前那个户口都不知道是谁，可能多方面原因都有吧。 我这边说一下，就是关于您如果要是想购置一些将要拆迁的一些房屋，确实这类房屋的话有一定的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要是因为这个房屋的话，如果要是整面的一个拆迁的话，因为不确定这个区域的一个拆迁的一个价格，然后您如果要是去购置这样的一套房屋的话，也会存在一些就是可能拿不到房本这些问题。然后我其实建议您还是去考虑一下新房，如果要是购置这些将要拆除的这些二手房的话，可能您可能是为了以后等拆迁补偿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只要是户口转不出来的你都不要买。 对。 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拆迁补偿的一般呢是给户口，就是比如说按照户口来给你补偿的。但是呢就是因为里边有别人的户口，你的户口其实是根本迁不进去的，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很矛盾，你知道吧，就是如果真的拆了的话可能还得分给人家啊，那所以对您要买这个房子就得不偿失嘛。而且这个如果说您手头有钱买房的话，一定要买一个就是靠谱点的，是吧？就比如说有房本的，然后里面干干净净，就哪怕有户口能转出来的这种。因为如果户口转不出来的话，一个是您的迁不进去，再一个比如说万一您比如孩子要上学，那其实这也是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我估计他可能卖的会便宜点吧，但我也真不明白说这个户口转不出来为什么还要卖房子啊。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有个纠结啊，他就说之前呢就是想选一个和孩子一个楼的这个楼房，这样不离他的近嘛。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纠结，是现在的房子啊好多都是那种内阳台，就是可能以前八几年的房子咱们知道它有那种外阳台，知道吧，就是那个它不封起来的那种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好多都没有了，可能在南方还比较多，南方那种比较多。那北京或者尤其北方这种都是内阳台，就是都有窗户的，他就觉得特别不好。这个又不能养花又不能养鱼然后呢就但是呢很多这种有外阳台的老楼吧，它又没电梯，然后呢虽然和孩子离着近了，但是总觉得也不太方便啊。所以你们有什么办法建议他选哪种房子？ 这个我之前也是去考虑过，因为我去南方和北方也比较过，包括我在之前前两天看过一个项目。然后我刚开始我先不说这个项目是什么啊，我先说一下这个项目目前外立面是什么情况。它外立面呢就很像一个公寓，就基本上没有突出的阳台，整个都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去楼体。我说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这种住宅都要建成这种四四方方的，然后没有什么外阳台的这些结构呢？然后那个售楼处的那个销售人员就给我解释说，其实像这种四四方方的没有外面突出的一些户型一些楼体呢，它是更节能环保的。等于说你如果要是冬天的话，有一些阳台在外边的话，它可能对于保温层的也有一些限制。然后您如果要是做成直的这种的话，一方面它那个是一个可以利于你房间温度的一个保持，然后也不会造成像那个如果要是楼上有一些阳台外阳台你放一些花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老小区有看到过，就有一些小区吧，它容易把一些什么瓶瓶罐罐的还有一些酸菜坛子都放在那个阳台外边，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就是风险嘛，就是万一如果要是风大的话，就把上面的一些瓶瓶罐罐的一些东西吹到了楼下，然后砸到楼下的玻璃，而砸到了下面的人也是一种安全隐患，确实是。 嗯，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啊，您买这种内阳台的话呢，首先没电梯的肯定不建议买，因为老人嘛，老人你说上上下下没电梯简直太麻烦了，除非您买一楼啊，但是一楼采光又不好，又不太好。 啊。 对。 然后呢，如果说您买这种老楼这种内阳台的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就看这个您怎么去设计它了。我之前见过，就是把这个内阳台啊，然后和比如它要不，其实这种内阳台要不就是和客厅连着，要不然就是和卧室连着啊，然后呢就是看您怎么去规划了。如果说是和这种阳台就是客厅连着呢，当然更好了，您就可以直接把客厅往里，就是因为有的可以往里坐一点嘛，就等于说往里面等于拓一点，把阳台再拓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您里面其实是种花啊什么养草什么的，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就是我们家就是那么弄的， 是吧，就是好多有， 对，零几年买的小区就是往里缩了一点，然后用那个推拉的门，然后外边的种的花什么，平时就把外边窗户开开， 或者你里边弄一个那种假的，就是不是假，就是那种也是一种小墙，特别矮的那种，跟个块似的，当然那个你得让设计师给您设计一下怎么好看，不能遮挡阳光啊。然后呢，等于外面就好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区域啊，你可以把客厅缩小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客厅的这个用途其实并不是说那么的像以前了哈，就是客厅用的很少了，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弄小一点，就是很大的客厅大家又会觉得很空旷，就是其实不是很舒服。如果现在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温馨一点的会比较好啊。 对， 所以您可以 讲究一个实用性。 对，所以呢，尤其是老人嘛，你可以往里头再走一点，让它整个宽一点。然后我还见到有呢和卧室连着的，然后我就看有人就把那卧室往里缩了一点，然后把那个阳台呢给它扩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在里面你可以种个花啊，养个草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啊， 对， 所以就看您怎么去设计它了啊，设计的非常重要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呀，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说这个因为今年呢，这个各种限购，北京可能比较严，所以很多朋友也是看了这个二线城市，尤其是一些二线比较。强二线的一些城市吧，可能价格还有的还往上涨呢，是吧？ 对 对，所以呢，就想问一下，明年，比如说或者说今年吧，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房企都在哪些地方拿地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区域以后的发展会很好呢？ 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强的一些像大的万科、恒大，还有碧桂园，还有融创这前四的开发商，在一些二线城市，在2017年来看，确实土地储备量确实很高，拿地很多很多。尤其这些那个大开发商的话，都比较集中的去拿地，就在这个区域，一在这个区域看好了，然后紧接着所有开发商都在这个区域拿地。就目前来看呢，其实像南边的比较火的一些城市，南京、杭州，还有武汉。成都等等的一些二线城市，二线强势的话，基本上大开发商拿地的比较多。 所以就像这些城市的话，那以后的发展应该也是不错，因为毕竟它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规模了，是吧？ 对对对，是。 哎，据你所知，就是我们除了北京之外啊，其他一些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政府的规划出台的呢？ 您说的是其他城市的时候，还是说是那个北京周边？像北京周边啊，大北京板块的话，其实因为京津冀一体化嘛，石家庄这个区域的话，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石家庄这一块的话，最近有一个比较就一个新闻吧，就是说那个北京的一个那个服装厂，然后迁到了石家庄那一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所以说石家庄这一块近期也建设了一些商业，比如说那个石家庄乐城商贸这些大型的一些商业体，为了是承接的是北京这边的一些服装产业的一些迁移，对，也是以利于京津冀一体化。 所以就可能像石家庄以后的发展可能会比较不错。 对，因为确实它是京津冀一体化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地位吧，然后并且它目前来看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产业还有企业迁到了石家庄那个区域。然后而大家也知道石家庄那个区域的话，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也通了地铁，所以说当地的话交通也会慢慢的改善。 好的，那我们再转过头来说说北京哈，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到说这个2018年有哪些比如说地区或者哪些盘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对，2018年的话，对我们这期的那个调查也统计过关于2018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楼盘，然后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吧。 对，这个是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网友最关注的那个占了10%是那个徐汇城，然后有8%呢关注的是那个金悦合住， 7%是那个碧桂园朗辉，然后还有那个7%是万和斐利，然后其他占了68%。 嗯， 对，等于说这四个项目， 其他指的是什么？是 其他的楼盘， 对， 其他北京，我们统计的是北京的。新房商品房， 嗯， 对，其他的话，因为大家说10%，这个比例很低啊，因为是这样，我们统计的是全北京的商品房的一个关注度的一个排行，就是大家关注度前四的目前是这几个项目， 嗯， 一个是旭辉城，还有金悦合住，这两个项目的话，我们前几期讲过了，是在房山那一块，单价38,000-39,000的一个限价商品房项目，我们之前讲过。 限价商品房。 对，限价商品房， 嗯， 然后。我个人觉得2018年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就是叫远洋万和斐利这个项目， 嗯， 然后我们也是昨天的时候去这个项目的现场去看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个项目会比较火呢？啊，我们这边总结了几点。第一，它是限房价净地价的一个商品房， 嗯， 等于它是商品房，但是它价格的话会比周边的普通商品房 也是限价的这种， 对， 嗯， 普通商品房要低很多， 嗯， 低多少呢？然后我昨天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50,000多。然后如果要户型，主要户型是亮点，这是第二点，户型是亮点，户型都是60多平到90平米， 嗯， 对，这样的一个小户型， 刚需 户型，所以说大家应该关注度比较高，是因为这户型比较小，适合自己住， 嗯， 这是第二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户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远洋万和斐利，我们昨天是去的那个，它是在大兴的， 大兴亦庄这块。 对，它其实还不在亦庄那一块，因为它是我们昨天去的是售楼处，它真正的暗场地址应该 是 在 那个银海。 对，银海那一块，我不知道大家大兴人应该知道，银海镇那一块的话，目前来说，其实说实话还没有什么商业配套，然后周边的交通也一般，也没有地铁，但是远期规划的有一个8号线的南延是到那个地铁银海站那一块，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配套， 嗯， 所以说项目周边的话，但是有一些新房的话，价格是在6万甚至7万，这个项目是50,000多，总价大概是300多万吧， 嗯， 大家其实想想五环边上，然后总价300多万买一个住宅，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在2018年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 嗯， 然后刚才那位朋友呢也问到了2018年比较关注比较高项目，然后我们正好昨天也是看了一下， 嗯， 您如果要是对这个项目有意向的话， 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都要去考察，嗯， 对对对，那个您要是想去看的话，它是售楼处是在那个 远洋天柱 春秋售楼处，您可以导航去看一下， 嗯，大家自己搜一下能搜 到，嗯，对，自己搜一下吧， 嗯， 因为那个得到2020年才能入住，嗯，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大家的买房的一些这种问题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会儿马上回来。 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怎么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北京的一些房产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也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从这个春节左右吧，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安居好声音上放上很多的一些新的内容啊，可能还会有一些音频啊，所以呢大家回头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回头可以在公众号上我们多多进行互动。我们每天的节目呢是下午的2:30到3:30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哈，有我们的这个重播啊，大家呢如果说白天没有听到的话，晚上也可以来听一下。另外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就是只要您有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您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啊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然后呢给大家去打电话啊，然后您可以现场的跟律师呢来进行咨询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呢还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这个胡涛，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涛。 嗯。另外一位呢是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嗯，好的，下半段一开始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对于这个集体用地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中心城区的城中村。那按照此前公布的信息呢，从2017年起的5年里，北京将供应1000公顷的集体土地用于建设租赁住房。那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说呢，去年已经供应的203.9公顷用地，主要是位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平原地区的一个新城范围之内。啊，这个租房如果真的是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挺期待的啊。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统计也是，就是2017年12月底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这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土地供应量达到了203公顷，就2017年，已经完成了就是本年度的102%，就超了他们这个就是任务了，已经就是国家规定的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集体租赁住房来看， 我们不感觉就是它是城中村的感觉，感觉就是它其实平衡了，而且促进了这个区域的这个植株平衡。而且现在这个就是地理位置啊的挑选，很多位置也是那种就是交通比较便利，周边的配套相对完善的地块，然后在 对，目前来说呢，其实共有产这个集体租赁住房比较多的，像我们之前十月的时候有说过，像丰台那一块也是街道式的一些集体租赁住房，目前来看是已经入住了，已经有一些租户在里面住了。如果要是您在丰台或者是在周边那些板块上班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丰台这边的一个公租房。但是我刚才我们有说过，像城市中心就是通州那一块的话，目前来看在台湖和通州新城也有一部分的公租房将要配租，您可以关注一下。那怎么申请呢？申请的话现在不是集体在全市配租了，您可以在单个区域，比如说通州区域进行一个公租房的申请和配租。 嗯，就是通州区域是吗？ 对，现在都是按区域来那个配租公租房了，不是说全市配租。 但是这个跟你的那个户口有关系吗？ 对，有关系。现在来看的话，目前是您如果要是通州这边的一个户籍人群的话，您可以优先配租。 嗯， 对。但是全市都可以配，全市都可以来这边租，但是通州区域的是优先配租，然后都是由通州区的一个租房保障中心的这么一个机构来集中的一个配租。 那跟上班的地点有关系吗？ 上班没有关系。 就是比如说我的社保可能是在哪个地区上，那如果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是吗？ 对， 就 是 还是， 这个 是只是跟户口有关系。 对，您刚才说的是公有产权，这是公租房。 就是公租房它也是一定要是你是哪户口的人。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啊，应该是比如说我在哪上班，比如说或者就是有两种可以去优先，比如说我户口在这儿的啊，你是可以去优先。 是，对。 另外一个比如说我要是在这个区域上班，然后我的社保也在这块交的，那可能虽然说我的户口呢是其他地方，但是毕竟我不在那我户口那边住啊，我要在这边住啊。按说这样的话，这边也应该是个优先的呀。 对对对， 按说是这样的，是吧？ 按说是这样， 但是现在没有，是吧？ 对，因为只是一个公租房的一个配租条件，那这个条件其实还没有公有产权房那么严格。因为如果您是申请公有产权房的话，确实是需要当区在或者在区域内那个交社保，才可以去那申请公有产权房。公租房的话，没有那个限定条件，它可能只是说对于您的一个那个工资条件的话， 有一定的要求。 对对对对，收入这一块有一定的要求。 嗯， 对。 行，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城的人还是比较的郁闷，你知道吗？是吧？没有房。 没事，您可以申请公有产权房嘛，因为东西城的很多是享受和同区域同户籍的一个优先的一个。 对，那倒是，那倒是，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进入2018年啊，北京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土地的供应也是明显的增加了。截至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南京、福州、烟台五地供应共有产权房。业内预计，共有产权房的房价明显是低于同一区域的商品房的一个房价。伴随共有产权房供应量的一个增加，那城市房价也是有望进一步的平抑。刚才看到了这个有五个城市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开展哈，正好刚才有位朋友是想问一下自己想在杭州、南京什么买房什么的哈，一会儿我给您分析哈，咱们先来看今儿这个快讯哈。 好， 就是其他的地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是不是我得在其他地区，这个怎么说，就是我在其他地区工作什么的，我才能申请这种？条件是不是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我这边跟说一下条件吧。从目前来看，去年年底的时候，北京首个共有产权房就是首开保利锦都家园那个项目的入市，然后确实是在从其他区域其他城市也开始那个适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保障房的一个模式。然后从目前来看呢，其实每个区域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标准还不一样。就比如说北京吧，北京这一块的话，是您规定是符合北京住房限购条件，且家庭成员在北京均无住房，单身家庭申请购买的，申请人应当年满30周岁。 嗯， 这是目前北京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申请条件。但是上海呢，其实就不一样了。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呢，标准呢是更为细化，包括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米，然后两人以下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7.2万，然后人均财产低于18万元等，且家庭成员在提出申请前5年内未发生过住房出售行为和赠与行为 这是上海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申请细则。来，我再说一下南京的吧。有想申请南京共有产权房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南京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人群呢，是符合当地的一个条件，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或者是首次置业的无房家庭和新就业人员。然后其中呢，新就业人员呢需符合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然后毕业未满五年条件。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呢，是人均收入标准是在人均收入3074元，然后低于收入啊、低收入低于1920元，这是对于收入和您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户籍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可以看到上海、南京还有北京每个地区的对于共有产权房的申请的一个条件它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区域是限制社保，有一些区域是限制的那个收入，有一些区域甚至是限制您的一个那个学历。所以说这是一个差别。对， 所以就是在各地方的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申请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也看您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这个申请条件。 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城市的话，从目前来看，2016年、2017年这两年的话，房价确实涨得还挺高的。然后当地也是为了对于房价有一个控制的话，就是做出了一个共有产权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抑制房价。 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咱们不是说过北京那个首个共有产权养老房这个试点吗？这个其实这个共有产权养老房啊，就是不属于这个政策性的这种商品住房的共有产权。它是属于这种养老性质的这种的，跟那个不是一个性质，向大家不要把这搞混。 对，而且那个好像也不占你所这个买房的这个名额。 对对对，它虽然叫、 这个、 对，虽然叫共有产权养老房，但是，它的要求是年满60周岁以上。 对。他因为养老嘛，你必须达到这个岁数， 对对对， 人家才能给你， 对吧？啊，好的，然后呢，其他地区呢，反正估计也会慢慢的会陆续的开始啊，只不过可能各种政策目前还没有完全的下来。 是这样，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北京市发改委昨天的通报，一起滥用行政权力来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涉及单位呢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目前的管理中心呢已主动整改，废止了他发布文件当中排除限制竞争的这样一个规定。 对，这个呢其实是在那个2016年9月份，那个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那个发布了一个文章，是发布了一个文，是28号文件。然后这个文件规定，就是这个二手房的评估费用，然后最高收取的规定是每间600元，然后且指定了6家指定的这个企业，指定企业来对那个承担这项业务。然后对此呢，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北京市啊发改委对这个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了这个反垄断调查。然后那个调查之后呢，就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为那个直属市人民政府，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的事业单位，是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这个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所以呢，就是他收取这个指定六家收取这个600元的这个评估费，就是违反了这个反垄断法的第8条和那个第32条的规定，就是损害了这个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权利益。就是在这调查之后呢，就是这个管理中心啊就把这条2016年那个9月这条这个规定就给废除了。 所以哈，确确实实是啊，这垄断这事儿嘛， 对， 咱就一笑而过吧。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北京这个西南百余公里处，河北涿州的某个被认为是这座小城最高端的一个楼盘之一，过去一两年间呢，这个楼盘也是加速开发，大批来自北京的购房人被吸引至此，豪掷百万来去购房啊。但是记者连续数日调查发现，这个环京区域数一数二的这种高端的楼盘办不下证，卖不了房啊，是卡在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落宗上。此前这个地呢多个楼盘也曾出现过这个落宗难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现在是京周边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因为我们就是在平时就是也会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就是在京周边，在那个雄安呀固安呀这种的，觉得啊，我买了房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房本，说18年呀6月份就能给我们房本。但是我们呢也就是以业主的身份，就是想买房，然后跟这个那边的销售进行沟通，说是6月份能下的房本，但是 没有，就是说没有肯定说能下来。这个现象呢，也是因为就是之前像雄安这块，雄安这块大家之前应该也了解过，就是咱们早晨去了，就是最开始这个房价开始涨的时候，早晨去了2000一平米，然后等晚上走的时候已经7000了，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已经2万了。然后呢，就雄安这边啊，就是政府也出台了就这种各种限购的政策嘛，但是这个房价也没有压下去，这也导致就很多的小开发商啊，或者这种不知名的开发商到那边建了很多楼盘，就哪怕光有一个土地证，光有一个土地证，他就敢把这个拿来卖。但是他会限制你的这个看房时间价5分钟，你就得把这个合同全部签完。但是去那边买房的这些业主啊，就是可能就是投资的心态比较多，所以就是看都没看，5分钟咔就全签了，就交款交钱，然后买 了， 对对对，就签个字。然后到今年就发现这个说2017年呀能交房，哎呀交不了，这房产证下不来。然后呢说到6月份，但是据我们了解，感觉6月份很多的也是够呛能拿到手的。 所以买东西哈，尤其是买这种房子这种大件啊，不管怎样您都不能太草率。 对对对， 还是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另外，一定要五证齐全，您再买啊。 对 对对， 别什么都没有呢，就老听忽悠，然后就去买了，到时候这个出现这种各种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啊。 对，其实关于这个洛宗南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洛宗南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其实，在去年燕郊，大家应该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事件，就是燕郊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楼盘，然后落宗不了，然后拿不到房本。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落宗难的问题呢？是因为当时开发商在拿地时，开发的这块地的时候，没有和当时这块土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性质保持一致。等于为什么不能保持一致呢？就是因为这块地当时卖开发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用途，或者是它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地产，然后就是您必须得建产业或者是厂房之类的。但是开发商把这些商业地产或者是厂房用于建厂房的一些地拿来建住宅，就导致这个土地的用途被改变，用途性质被改变，所以说最后在像一些业主拿不到房本，还有落宗的一些问题就会频频的展现。所以说建议很多购房者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咱们这个土地的一个使用用途，看它到底是用于居住的还是说用于商业的一个运营的。对， 没错哈，所以你也都得看清楚了然后你再买啊，不能光问一句你这是70年产权的还是40-50年产权的，你还主要得看那个证。 对对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最后一条信息哈。2017年土地市场高开低走，那热点城市溢价率呢出现了回落，然后呢这个房价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词呢几乎在销声匿迹了啊。但是在调控政策持续抓紧的背景之下，房企整体拿地的规模仍然保持在高位，不管是大型的房企还是中等的规模房企，都加强了在土地储备上的扩张。展望2018年吧，我国土地市场是冷是热啊？房企拿地还会这种热情高涨吗？那也有业内专家说啊，说2018年企业拿地集中度将会提升，行业洗牌会继续的进行，大型的房企可能收怎么说呢？这个收并的这种并购的这种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对，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咱们一月份到2月份，咱们就北京光这个北京地区的就已经预计要往外就是拍出的就有20多块地。然后呢看一下就是咱们2017年的最火的这个就是房子不炒是用来住的。然后也出台了很多这种就是限房价竞地价的这种限价商品房。其实网友很多也关注就是2018年就是这些大型开发商拿了很多的地，会不会就是出现很多的房价会不会回升。然后呢我们这边也看了，就是2018年会推出更多的这些限房价竞地价的限价商品房。就以就是我们昨天上大兴亦庄这边去看了一下，然后听那个销售说，就像亦庄那块他们最高的价格就是在17年的时候不能超过7万，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7万， 等于说按片划价格。 对对对，按片划价格。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以后的房价问题，而且各种的这种保障性住房啊，像这种限房价竞地价的住房啊，2018年也会特别多，因为2017年就是拿了很多地，然后18年也会有陆续有很多的会上市。 确实，所以就是可能2018年呢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年头啊， 对， 就是大家可以期盼的各种类型的这种房子上市。 对对对对。嗯、哦，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吧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北京左家庄就说想问啊，说自己特别想在杭州啊、南京、武汉考虑买房。以上三个地儿呢就是有点纠结，就是能帮忙选个区域吗？说另外问一下，现在哪个城市买房还送户口啊？60岁人的户口。 对，送户口这个目前还真 没了是吧、 对，倒是您如果要是家里有孩子的话，您可以去像这些城市的话都可以，目前来说是人才引进嘛，您可以让您的孩子大学刚刚毕业一年两年的去这些城市可以免费落户、有这样不买房就可以落户。 对对对，就是因为是现在有这种引进人才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很多现在城市都是目前有这个政策的。 对，但是您60岁了就悬了。 您可以让您孩子那个去申请一下。 对， 另外您刚才问就是那个上海啊，不是杭州、南京还有武汉这三个城市的一个新房的一个情况的话，上那个杭州 不一定新房吧，反正就这三个城市、 行，那我给您分析一下，就是杭州和南京确实我还没关注太多这个地方的一些房子的情况，但是武汉呢确实前两天我还去看了一下、确实我对武汉这个城市一去的时候我也不熟，那武汉真的很大，然后到底去哪个区域该买呢，买什么呢，买什么房，二手房、新房，还是去哪个板块来买呢，我这研究了很久，但是呢其实我就最后划分了几片，就是武汉呢目前来说就是有武昌、汉阳还有汉口这几个板块。汉口呢其实是我最先排除掉的，因为汉口这个区域呢目前它一直是发展的比较早的，然后一些都是一些新城区呢都是一些二手房，还有一些都是城中村，所以说发展的较早呢目前没有什么新房，然后您如果要是考虑新房的话可以先去汉阳和武昌这两个区域考虑一下。然后武昌这个地区呢，武昌的光谷吧，武昌光谷的话我是个人最最看好的一个板块吧，因为光谷目前来看已经是在全国来说，因为我感觉它是朝着那个中关村的那个发展方向去发展，确实那个区域的话目前有很多高校，比如说武汉大学，还有华中科技大学，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等等的一些高校全部都在光谷，然后光谷的以后发展方向呢也是一个对于科技人才的一个引进，而且光谷的发展速度呢的话目前也是比较快，我之前还查了一下，确实在武汉的话也已经差不多快和那个汉口区域差不多了，然后光谷确实一个新兴的一个地区，您如果要是想买房的话可以先去光谷那边看一下，因为那很多大学生都在那边，然后有一些购房需求也都在那边，您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其次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汉阳那个板块，因为汉阳那个板块的话它是武汉副中心三个副中心里面的其中一个副中心，然后就在汉阳呢四新板块，你可以看一下那一区的话也有一些新房，然后也有一些大开发商在那边，融创啊、万科啊，还有一些恒大呀、都在那边也有拿地，您如果要是想买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总之您要去武汉买房的话先考虑一下光谷，然后再考虑一下就是四新那一块，因为确实的话那几个板块的话都是城市对，刚光谷的话也是那个武汉的副中心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副中心是在武汉火车站附近，就是长江新城那一块，您可以考虑一下。这是我给您分析的关于武汉的一个您买房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就是一个建议吧。 对，其实我对这个杭州还稍微有一点了解，因为就是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边买的房，就是在那个西湖那边。他当时买的时候才23000吧，23000一平。现在西湖那边应该已经快达到40000了，三万一三万二的现在，达到了这个价格了都。而且，他买房的时候，就我们也聊，他就说从那个 G20 开始，在 G20 之前，他那边的房价基本是7000，杭州那边。 7000， 对，真的7000， 有这么便宜吗？ 他跟我说，我那个同学跟我说的， 说是郊区吧？ 那对，就是郊区了， 肯定不可能 是 市区。 对对对， 市区的房价杭州挺贵的，其实。 对，现在说就是 G20 那边，就是在之前是7000，现在也都涨到了20000多。然后他那个20000多买的，现在涨到了3万出头了，已经。就杭州这边的房。所以我感觉涨价还的确是挺多的，就 现在这种二线城市，尤其是一些强二线的城市哈，其实真的是因为一线城市现在正在限购嘛，当然其实杭州也是在限购了，杭州、南京啊都在限购，所以这位朋友要买房的话，您也首先考虑这几个区域的这个限购的政策，您有没有这个达到